创世纪第三十章，拉斐尔见自己没有给雅各伯生子，就嫉妒姐姐，对雅各伯说：你要给我孩子，不然我就死了。雅各伯对拉斐尔生气说：不肯使你怀孕的是天主，难道我能替他做主？拉斐尔回答说：这里有我的婢女比尔哈，你亲近他，叫他在我膝下生子，使我能由他得子。拉黑尔就将自己的婢女比尔哈给了雅各伯做妾，雅各伯亲近了他，他遂怀孕，给雅各伯生了一子。拉黑尔就说：天主对我公道，俯听了我的哀声，给了我一子，为此给他起名叫丹。拉黑尔的婢女比尔哈又怀孕，给雅各伯生了第二个儿子。拉黑尔就说：我以天大的力量与我姐姐相争，得到胜利了，便给他起名叫纳斐塔里。勒阿见自己停止生育，也将自己的婢女齐尔帕给了雅各伯做妾。勒阿的婢女齐尔帕给雅各伯生了一子，勒阿遂说：好幸运，就给他起名叫加德。勒阿的婢女齐尔帕给雅各伯又生了第二个儿子，勒阿遂说：我真有福，女人都要以为我有福，就给他起名叫阿邪尔。到了割麦的时节，勒乌本出去，在田间寻得了一些曼陀罗，带回来给了他母亲勒阿。拉黑尔对勒阿说：请你将你儿子得的曼陀罗给我一些。勒阿回答说：你夺去了我的丈夫还不够，你还想夺去我儿的曼陀罗吗？拉黑尔说：好吧，今夜就让他与你同睡，为交换你儿子的曼陀罗。到了晚上，雅各伯由田间回来，勒阿就跑出去迎接他说：你该来我这里，因为我用我儿的曼陀罗雇了你。那夜雅各伯便与他同睡，天主抚允了勒阿，他又怀孕，给雅各伯生了第五个儿子。勒阿说：天主给了我报酬，因为我将我的婢女给了我的丈夫，便给他起名叫伊撒加尔。勒阿又怀孕，给雅各伯生了第六个儿子。勒阿说：天主给了我一个很好的礼物，这一回我的丈夫要与我同居了，因为我给他生了六个儿子。便给他起名叫泽布隆。后来他生了一个女儿，给他起名叫迪娜。天主想起了拉黑尔，垂允了他，开了他的子宫，他遂怀孕，生了一个儿子，说：天主拭去了我的耻辱。他给他起名叫若瑟，说：愿上主再给我天子。拉黑尔生了若瑟以后，雅各伯对拉班说：请让我回到我的本乡故土，请你将我服侍你所得的妻子儿女交给我，让我回去，你知道我怎样服侍了你。拉班对他说：如果我在你眼中得宠，请你住下，我觉察出上主祝福我是为了你的缘故。继而说：请规定你的工价，我必付给你。雅各伯对他说： 你知道我是怎样服侍了你，你的牲畜跟着我是怎样的情形。我未来之前，你所有的是那么少，现在增加了那么多。我一来，上主就祝福了你，但是我几时也能为我兴家立业呢？拉丹问说，我该给你什么？雅各伯答说，你什么也不必给我，只要你应承我这件事，我就仍牧放照顾你的羊群。你今天走遍你的羊群，将其中凡有斑点或黑点的，即绵羊群中有黑色的，山羊群中有黑点或斑点的，都挑出来，当作我的工价。后来任何一天，你来查看我的工价时，我好对你证明我的公正。山羊中凡是没有斑点或黑点的，绵羊中凡是不黑的，都算是偷来的。拉班回答说，好，就照你的话办吧。当天拉班就将有条纹有斑点的公山羊，凡有白纹或斑点和黑点的母山羊，并黑色的绵羊，都挑出来交在自己儿子们手中。又使雅各伯与自己相距三日的路程，雅各伯便牧放拉班其余的羊群。雅各伯拿了杨树、杏树和枫树的嫩枝，将皮剥成一条一条的白纹，使树枝的光白露出，然后将剥去皮的枝条插在水沟和水槽里。羊群前来喝水时，正与羊群相对，羊群前来喝水时，就彼此相配。羊群对着枝条相配，就生出了有条纹、有斑点和黑点的小羊。雅各伯将这些羔羊分开，将这些羊放在拉班羊群中有条纹和有黑点的羊前，这样他为自己另组羊群，不将他们放在拉班的羊群中。到了肥壮的羊要配合时，雅各伯就将枝条插在水沟里，对着羊群的眼，使羊对着枝条彼此相配。当羊群瘦弱时，他就不插枝条，这样瘦弱的都归拉班，肥壮的都归雅各伯。为此，这人越来越富，拥有许多羊群、婢女和奴仆、骆驼和驴子。